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感应篇第108节啊，108节，无形于妻子，失礼于舅姑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都是讲的家庭之物。家庭是人伦社会的根本，家要是出了问题，社会就不会有安定，这个世界呢也就失去了和平。我们今天观察了这个世界，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，所以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天灾人祸，频率增加了，灾害的程度加重了，原因都出在这些地方。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问题，是越来越严重。我们从因上果上啊，都明显的能看到了。夫妻不和啊，这在前面呢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了。注解里面做得很好，待妻以和而进，待子以言而正，这是古时候不但是圣贤人的教诲，诸佛菩萨也没有两样。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，心性与圣教完全相违背，不以礼待妻，这是畅随之意。那么现在谁懂得礼呢？什么叫礼呢？礼失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。古德教人，德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：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。道失掉之后啊，哎呦，德了。德失掉之后啊，有仁；仁失掉之后有义；义失掉还有礼。礼要再失掉了，天下大乱了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，没有礼呀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诸位如果细心去读诵这2000多年来，这是有历史记载的。一个政权的建立，5年之内 帝王一定是治理左右，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啊，大家都懂得啊，都能够遵守啊，这是法度啊。乐是调心啊，人是凡夫，总有情绪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？音乐。所以礼跟乐吧，都是教学的落实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叫娱乐。从前呢，这个在中国啊，种种的艺术，像戏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美术，都是教学的工具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高度艺术的教学。现代人不读圣贤书啊，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，那么也不晓得这桩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，对于一切众生吉凶祸福，真实的因素要想世界安定和平，要想人民幸福，是很难做得到的。接着你说，不以道教此，则伤生于之恩呐。不以不辞，总曰无形。这些话，哎，我们今天念了啊，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。如何挽救社会？如何避免这个劫难？我们读这个书，才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的用心。佛陀的教诲是散在经论之中，必须要读诵相当分量的经论，你还要能记得啊，还要能够深解意趣，而后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是一桩难事情。感应篇汇编是把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文字之中。纵观全篇的大意，它文字并不多啊，不到2000字。 全文分成七个大段。第一段呢，总纲；第二段呢，示警，警告我们；第三段呢，叫善因善果；第四段呢，讲的恶因恶报。这一段长，这一段里面总共分为十七段。我们现在念的这是第十五段，家庭之恶。感应篇写得好啊，以这么短的文字，儒释道三家重要的教诲，基本的伦理德行都在其中。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，今之待弃者，刻薄寡恩，这是功利社会的现象啊！待子呢，姑息太固，这个苛责太甚呢，很少了，姑息太固。后面结论两句话说得好，即时无形，一时无形，何以择妻之乎？这两句话无穷的感慨，自己无形，你怎么能够把妻子儿子教好？所以我们读这一句，是感到莫大的悲哀。第二句，设立于故旧，注解里头也说得好，夫是旧姑，这是媳妇怎么样啊待他的公婆，就是公啊，姑是婆啊，先生的父母啊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婆媳不和，没有办法相处啊，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。那圣人教给我们的父似舅姑，亦如子似父母，这现在谈不上了，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了，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？哪有这种道理？父子不相容，母女不相容，今天是这个社会啊。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，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，利失掉之后反目成仇，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今天是荡然无存。正是古人所说的富不富，子不子，家不家，过不过，大乱之时啊！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头一天跟学生说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凡都救不了。我们想想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什么人有力量啊，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，他回不了头了啊，他往什么地方走呢？这是睁着眼睛看到啊，他往地狱走，他不是往天堂走，他是往地狱走啊。那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啊，只有等待，等待他堕地狱，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了苦头，哪一天悔过，这才能再教化他。他不能悔过，佛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，这大幸生于乱世啊，从经教里面还懂得一点道理，别人不做，举世之人都不做，我们知道厉害，知道得失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果然能够依教奉行。啊，我把这个感应篇列在教学奇门功课里面的一门啊，我们学佛了，这七种书不能不读啊！啊，七种书里面三种是佛经啊，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。弥陀经要解，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大乘无量寿经，这个总共四部经，另外三种了凡四训、感应篇汇编、儒家的四书，啊，我希望我们的同学熟读这个七种，我们在这一生就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不但要熟读，而且要深解，解得浅不行，要解得深呐！啊，认真的依教奉行。 分量太多，我们的能力时间都不够啊，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啊，这个清明功课啊，如果还没有能力受持，你就受持两种就好，经里面选一种啊，《弥陀要解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行愿品》，选一种就行啊，再加上感应篇，感应篇不能少啊，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来说，它是戒律啊，它是修心修身的根本基础啊，我们要非常重视它。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，我要求同学们拿这个做晚课啊，晚课完了之后啊，感应篇念一遍啊，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情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佛陀教我们啊，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转恶为善，这一本书是善恶的标准啊，它不是佛教的，它是道教的。佛家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不分宗教啊。不分族类，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，也就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，佛就承认这是诸佛如来的经典啊。那么佛的原则是什么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啊，不是一尊佛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纲领就是三句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那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呢？完全符合，圆满的符合，这是佛家给他印定的，就是佛经啊，啊，我们要把它看作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，等量齐观，不能有分别心去看它。啊，世出世间的贤圣，都从这个地方修起。在家同学学佛是从你家庭修起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家庭之恶这文字不算多啊，从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到损子堕胎， 行多淫僻这些段。啊，总共20几句，啊，不到30句。如果这个一段做不到，你就不是佛弟子了。说个老实话，念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也不能往生。这是事实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往生？经上说得很明白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？住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的心行都不善，啊，口念弥陀，心不善呐，啊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所以这一段文尤其要注意。啊，要认真去求解，认真去奉行。啊，这个地方我22句，这段文字22句。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真正发愿要求生净土。啊，你是从哪里修起？就从这22句修起。啊，先把你的家治好。啊，然后才能学佛。这一部感应篇，说实在的话，就是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信不杀，修十善业的详细讲解。啊，就是这个4句经文的注解，我们要特别重视。否则的话，这一生修得再好，充其量能得人天有漏的福报，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决定得不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